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7，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了《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扬州市今天召开了第28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西藏将于今年的9月1号起开征契税。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了《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理办法呢，将会为公积金缴存单位和职工建立信用等级，信用评价为差者可能会被限制业务办理的资格。办法当中提出啊，信用评价等级的结果区分为 ABCD 这四等，具体又分为了9级，评价的结果实行动态调整。信用评价管理意味着守信者可以享受激励的权益，失信者将会接受到惩戒。相关负责人表示，分级分类监管措施的设计是为了体现诚信便利、失信惩戒的原则，打击住房公积金违法违规的行为。同时，中心将对于单位的信用监管和双随机监管相结合，建立信用监管和行政执法协同联动机制。再来关注所谓的专家能够上门治病，还自称有特效药，收取老年患者的高额费用。海淀警方细致工作，打掉了这四人组成的诈骗团伙，涉案金额近10万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今年85岁的王老先生双腿膝盖疼痛，行动不便。前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中国慢性病研究会的主任，现在在进行义诊，可以上门为老人治病。 他就来了，他说就是骨关节软化了，我给你打2针，这2针呢在301医院呢要20多万块钱，我们这等于下来为您的老年人服务，我不要那么多钱，5万多块钱。 听到优惠了这么多钱，王老先生拿出54000元现金交给了所谓的专家， 开始给我打针，这个腿打一针，这个腿打一针，颈椎后面放血。后来说呢，我这2针打的保你20年不疼，你能活得100岁。 当天晚上，老人的孩子得知情况后向中关村派出所报了警。派出所打击办队副队长王杰带人展开了侦查。 当时应该去家里的是2个男子，一老一小，第一时间调取了这个现场监控。经过工作呢，在丰台那边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一个聚集活动的一个常驻地。最后呢，在8月中旬的时候，在丰台的紫光园小区发现嫌疑人正在作案，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边是诈骗了老太太6000元，然后民警进行了抓捕，犯罪团伙一共4人全部抓获。 据了解，这一团伙成员作案具有明显特点 是先电话跟老年人沟通，确定老年人家里没有其他子女，上门的时候呢，通常会带点这个鸡蛋啊、被褥啊这么一个小的礼品，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啊、拔罐啊。最后呢，是这个老年人家里的经济状况，最好是现金或者说 POS 机，有几千咱就刷几千，有几万咱就骗几万。实际上这个冒充这个团伙基本上就是无业游民、外省老家的一个所谓赤脚医生，但是并没有行医资格证。 得知自己被骗，王老先生懊恼不已。 我还当时觉得他从受宠若惊似的，他一说他是教授，我还迷信了教授了，后悔莫及啊，那怎么弄啊，老糊涂的，人家一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目前4名诈骗犯罪嫌疑人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核实寻找被骗事主工作还在进行中。 再来关注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开园在即，目前正在处于压力测试的阶段。今天环球影城举办的媒体探访日活动进入到了第二天，那都有哪些环节让记者印象深刻呢？我们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探访环球影城都有哪些新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好的，今天我们探访的区域呢，包括了像变形金刚基地、功夫熊猫盖世之地、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以及欢乐水世界，还有一个就是辉煌剧院。 可以说是三天的行程当中安排的最满的一天。期间呢也是一直在拍摄收集素材，以至于这个手机和充电宝都数次都没有电了，就是想尽量的能够为大家这个呈现出北京环球影城的一个精彩的内容。其实整个这个整个一天的体验下来呢，梳理了一下，最刺激的项目我觉得是变形金刚基地里面的霸山虎过山车。项目呢可以说是园区里面所有项目综合起来最有挑战性也最刺激的。启动之后呢，这个过山车就进入到这个全速的状态，在整个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失重加速的这样的感受。不少这个当体验的游客都直呼是特别的刺激。而最中国的肯定是功夫熊猫盖世之地，这里面的项目呢主要是亲子主题打造的，所以整个的体验都非常的平缓。所以另外一个小的建议是，如果大家带着孩子到这里来打卡的话，最好之前能够跟孩子看一下电影，这样代入感更强烈，孩子在现场也可能是状态也更好，更有更多地方可以去打卡拍照互动。而最逼真的我觉得应该属于是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直面迅猛龙，而且是这个迅猛龙可以说是活灵活现，不少人都会好奇如何是将这一史前生物做的如此的惟妙惟肖。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里打卡的话，也可以跟这里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交流。而最震撼的是辉煌剧院里面的一出大秀叫不可征服。它是以驯龙高手为背景的，整个舞台呈现是丰富多彩，20分钟的时长呢，观看了这场秀的观众都觉得是转瞬即逝。另外我也了解到环球影城呢各个主题景区都有主题的餐厅，主厨团队呢一共是打造了150多类的菜品，其中65%都是中式或者是亚洲风格的，来满足本地游客的这个餐饮的需求。虽然整体而言餐饮的价格相对市场来说会稍高一些，但是品质还是非常高的。而且除了这个用餐本身呢，不少这个菜肴甜品还可以当做一件小的艺术品用来拍照打卡。所以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也是这种感觉也是体现在了园区里面各个细小的方面。小唐。 好的，非常感谢张博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手资讯，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扬州市今天召开了第28场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尹成雷介绍，昨天晚间在核酸筛查当中发现了一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今天上午经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目前证明阳性人员已经转运至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正在诊断当中。这名阳性人员居住地为风控管理小区，他在8月5号到22号期间先后参加了10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目前留调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记者今天在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今年的9月1号起，西藏将开征契税，明确契税的适用税率为最低档3%。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于1997年10月1号起开始实施。由于当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为了减轻相关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的税收负担，暂未开征契税。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7，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